第一篇孝顺。 第六则，出门在外要定期打电话向父母请安。二解，现代社会好多人在国内外工作求学，不能每日同父母相聚在一起，但是最好能够定期使用社群媒体通讯工具，例如 LINE、 微信等，或者同父母约好时间通电话，让父母知道我们的近况，不至为我们操心。我在大学担任学生导师的时候，总是会要求学生出门在外不要忘记父母，一定要定期打电话报平安，并关心父母的生活状况，让父母安心。以下亦都是一位学生自我反省的报告。实例：学生的反省。有次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提到在外同学同父母通电话的次数和时间，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同父母越来越疏远，感觉有些惭愧。回想起来，几乎每次都是父母打电话给我，亦都是父母在这里说最近过得好不好啊，要用功读书啊，天气变冷了，要多穿几件衣服。而我好像只有回答好，知道了。偶尔我还会加上一句，电话费好贵，还有什么事啊。现在反省起来，实在不应该。定期打电话报平安，定期向父母请安，这些对父母基本的关心我都没有做到，真是惭愧。所以我最近正在教父母亲使用电子邮件或者社群媒体，如果情况允许，我还想教父母使用视讯，这样就可以多同父母倾偈，多关心一下父母了。 故事：打电话报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。有一次，一个团体到印度去朝圣，印度这个地方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，因此很多团员出了去之后，屋企里面的人都好挂念，日日在度谂啊，而家已经行到边度呢？唔知道状况系点呢？团里面有一位小姐，每到一个站就拼命咁买嘢，人哋就问佢：哦，你买呢啲嘢其实一啲都唔似你要用噶、哦，买咁多嚟做咩呢？佢话： 爸爸妈妈、阿婆、阿公、弟弟妹妹，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份礼物。 乜礼物有咁重要咩？他说： 好重要啊，他们一定好想要礼物。 隔了几个月，他去购物中心那里行街，遇到当时同团的朋友，大家就问他了：啊，屋企人收到那些礼物应该都好开心啦。他就说了： 弟弟妹妹当然好喜欢啦，但是阿婆、阿公、爸爸妈妈不见得有咁喜欢。 点解啊？大家好好奇咁样问。佢话： 父母亲责备我搬咁多嘢翻嚟做咩呢？我哋日日挂念你，旅途系唔系平安？日日喺度挂念，你走到边度，几时会翻嚟？倒不如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回来，等我们知道你平安，这个才是最好的礼物。 真是天下父母心， 人同人之间互相赠送礼物，表达一番心意，固然是好啦。但是令对方知道你平安无事，让对方的关怀有着落，这种礼物是再好不过的。所以不管是母亲节来到又好，父亲节来到都好，最好的礼物就是令父母安心了。尤其是孩子长大了，到他乡留学做事，或者父母会盼望孩子寄信寄钱回来，但是他们更加想知道孩子在外头做事同人哋相处得系咪融洽呢？生活系咪平安呢？事业系咪顺利呢？假如孩子平常唔识得做人，成日跟其他人有摩擦，咁样佢喺外面工作，父母一定唔放心。如果孩子一年要换好几样工作，今日做呢、这个，听日呢就转嗰、那个，父母喺家乡亦都会好挂念。甚至孩子结交了朋友，玩到好夜都不回家，亦都没有告知到去向，父母都会很担忧。所以最好的礼物就是时时刻刻向家人报平安，时时刻刻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时时刻刻令他们放心。因此让自己平安，让父母放心，这个才是最好的礼物。 学生心得：打电话报平安，俾埋按摩椅有意义。老师将呢本书取名为《现代弟子规》，而《弟子规》嘅内容系取自《论语·学而篇》中嘅第六条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。而亲人行有余力，则以学问。其核心思想在于孝、弟、仁、爱。《弟子规》以总序：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、信、泛爱众、亲人和余力学文等部分来加以讲述，列举为人子弟在家、外出、待人接物、求学等应有的礼仪和规范，特别讲求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。老师又从中总结出孝、弟、忠、信、仁、爱、和、平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呢12个科目，融合咗五伦同埋八德嘅生活守则，并分别以呢啲题目嚟阐述故事，以及每则老师自己嘅评析。而老师第一篇就以孝顺来作为首篇，说明孝顺的重要性。而且孝顺在《弟子规》的第三句中，首孝弟就出现了，再说明孝顺是每个人都要遵循的规范。亦都可以知道老师最为看重的是孝顺。在《幸福人生60守则》一书之中，老师都会穿插以前学生的反省，看了那些反省感触都很深，因为这个真是现在大学生都会碰到的事情，有些甚至是昨日才发生过的。好似是在第一篇孝顺的文章中，可以看到一位学生反省，几乎都是父母打电话来问安我们子女。就在昨天，我的妈妈 在他睡前传了信息，叫我今天要多穿点衣服，因为今天要变冻了。而不是我打电话回家跟他们说天气变冻了，衣服要多穿一点。我们总是以学业太繁忙或者是活动太多为由，没有每日打电话回家跟父母讲讲话，跟他们说今日没有发生什么事，要他们放心，不用担心我们。有些时候我的母亲还会因为我们没有打电话回家报平安而睡不着觉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不孝。看了老师书中的故事才知道，父母是几咁担心自己的安危。原来时时刻刻向家人报平安，就是父母觉得最重要的礼物。老师将孝顺放在第一篇，体现了百善孝为先的道理。因此孝顺父母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千祈不要好像台湾有句谚语话，父母念子女长流水，子女想父母树尾风。父母关心子女有如长江流水般源源不绝，但是子女关心父母却是好似树梢的风，偶尔才吹动一下。这句话都令我感触好深。常常我的父母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，总是会想到我们家中三个小孩，想住下次都要带我们来一起吃。而他们在着到好着保暖的衣服的时候，亦都会想住在外地读书的小孩有没有着得保暖一点，都会帮我们多买一件衣服，让我们下次回家的时候将衣服带来穿。就好像上礼拜我回家的时候，妈妈就将她之前帮我买好的冬衣收好，要我落嚟台南嘅时候带住，之后变冷咗先至唔会着凉。有时候想住父母任劳任怨咁每日都想住关心住我哋，都唔知道应该如何回报。所以之前我想要买台按摩椅返屋企，让每日都辛苦工作嘅爸爸妈妈回家之后可以一解辛劳而努力打工，然而却常常因为忙于打工而忘记了打电话回家。现在看到老师的文章才发现我本末倒置了，于是下定决心以后要天天打回家报平安，并且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让自己平平安安咁，都让父母可以安心。呢样比原来想买嘅按摩椅要有意义多了。